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晨。 大家好啦，又到我们的节目了。 来啦、嗯、 今天这个题目呢有点难谈，但是我很想谈。很难谈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家的多元性。 对，家的多元性其实之前我们有讲到家是什么概念啦。 对， 对， 但我想说我今天也在问可恩说那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之前好像讲过了、但是好像讲的还不够深不够广、所以今天想说来再多分享一些。 现在家庭的形态跟社会环境很有关， 对， 它的多元性越来越多。 嗯， 以前你顶多就是所谓正常家庭、离婚家庭、单亲家庭、隔代教养，现在就还多了同志的多元家庭。 多元家庭， 对，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话题啦。 但它其实是不是存在很久？我觉得它是，可是它一直没有被列入一个家庭的形态里考量， 那没有浮上台面。 对，没有浮上台面。但光前面的那几个，比如说离婚之后的单亲家庭，然后父母隔代教养的阿公阿嬷的那个隔代教养家庭，对， 现在还蛮多的， 现在都还存在， 还存在， 而且它对于很多比较弱势的家庭几乎是常态， 因为现在父母亲太忙了，然后我这边也有一些例子是说，他生两个，爸妈生两个。一个是自己带、一个是给阿公阿妈带、可是其实没有差很多岁、对啊，可是我自己会觉得啦，其实这样子也是会衍生出一堆之后现在看不到的问题、现在可能就觉得说哎、好带嘛、这样一人带一个比较好带，可是我觉得之后当这个给阿公阿妈带的这个小朋友回到家庭之后，可能又会有一些适应上的问题、摩擦的问题、交往的问题、对，很多的问题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看见的。 我们先从比较、容易被看见的，就是所谓的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 对，就是从一个所谓爸爸妈妈跟小孩的关系断裂之后、变成是你跟着爸爸或跟着妈妈，他在这个家庭长大下，我们今天都谈小朋友的角度，就是对小朋友来讲，他到底怎么看这个家的概念，比较容易还是觉得我有一个家，而不会因为父母亲离婚而觉得我好像没有家了。 应该是这样说哦，我觉得离婚是一男一女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结束嘛、但不表示说这一男一女跟他们小孩子的关系就结束了，其实还是有连结的。但是很多离婚可能大部分都还是因为不欢而散、所以就会变成说好像你跟他你就是背叛我、你跟我你才是我的人，这样子有些时候会是这样子。甚至于说有些甚至于比如说哦，我今天我把女儿带在我身边的话，我就私底下都一直在讲说你这个妈妈水性杨花啦，乱七八糟， 讲对方坏话。 对，很多都是这样子，搞到最后变成说你小孩子对妈妈这个角色也产生了误解、甚至于厌恶恨，对、这些都来了、就变成说好像爸妈这一段婚姻就是妈妈搞砸的，其实爸爸其实是很好的、会造成这样的误解。那我会觉得其实不应该是这样子做的啦，你们必须要分清楚说你夫妻结束夫妻结束，可是跟孩子还是要有一个比较适当的关系在里面。 我们用小孩的角度来看家这件事情、就我的爸爸妈妈结合了然后生了我、所以对我来讲这里是一个我诞生的源头。 对 对，所以无论你们两个的感情关系，你们的法律婚姻关系还在不在、你们两个都是我的源头。所以今天即便你们决定在感情法律上切开了，但对孩子来讲你们都同样重要。 对，都很重要，对小孩子来说都重要、可是很多的时候离婚夫妻离婚，他们小孩子尤其是年纪越小的越会这样，就会觉得好像爸妈离婚是我的错、会把那个错归咎到自己身上。然后甚至于说要不然就是有些是长大之后，如果我是男生，好，我是男生，我跟爸爸在一起我都跟妈妈很疏离，我长大之后就会找到一个跟我妈很像的角色，要去补足那个我小时候欠缺的母爱。对啊，我觉得这是有一些是社会上有看到的一些状况啦。 但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们身为爸爸妈妈的夫妻，那个你们要离婚，我真的没有什么意见。 见。 对，因为我们也不能表示 任何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意思是说，不是维持一个婚姻形式，你就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对， 你在婚姻里面，你把对方绑住，然后在婚姻里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暴力，对孩子来讲没有比较好， 没有比较好。 可是当你们可以用比较健康的方式处理这个婚姻，虽然家庭好像变成了所谓的单亲家庭，可是孩子的健康度一点都不会被影响。我会这样讲，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念北一女的时候，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学，我们每次会在学校的活动里看到就是他爸爸这样，但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高中生，我们也不会想问。后来他自己就很看，没有啊，我就从小跟我爸爸就是一起长大的。然后我们以为是妈妈过世，他说没有，我妈妈就是跟爸爸离婚的。对啊，看得出来他自己在面对这个过程里，他可以非常的坦然说这件事。然后我们就问他说，那你跟你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因为他是女儿嘛，跟爸爸住。他说我跟我妈妈关系还是很亲密，虽然我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我妈妈都会把她该有给我的爱，她都会在尽量安排时间，所以也许没有这么多时间。那你就看得出来，其实在栽培孩子身上，重点真的不是你们所谓离婚这件事， 没错， 也不是单亲家庭的这个一定的阴影， 对， 而是你们两个怎么看待关系的结束，然后用一个健康的方式影响孩子，这个家的概念还是在的。 对， 对， 没错， 只是看样子形式改变， 就是不要以为说好像离婚的小孩就很可怜，对，那主要还是看父母亲怎么做啦。 对， 可不可怜其实还是在于父母亲是怎么给予他们的爱，这才是， 如果 你小孩每天都要接受你们的情绪轰炸，那他蛮可怜。 对啊，你说实在有些结婚的，可是互相彼此攻击啊，吵架，你说为了小孩我才保持这段关系，其实对小孩来说关我屁事，对，那反而是给他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第二个呢，就是爸爸妈妈都在，婚姻关系也很好，可是他照顾不了我这个孩子，所以变成就是阿公阿嬷照顾的， 隔代教养。 对，那隔代教养最大的困难，或者是你刚才举例，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你想得到的衍生性问题，会是什么？ 我想到衍生性问题啊，比如说好了，因为我们今天说从小孩子角度来说， 从小孩角度， 那从小孩子的角度来说，跟着爸爸妈妈在一起，通常不会有太大的关系，顶多觉得我弟弟妹妹从阿公阿嬷回来之后是在跟我抢爸爸妈妈。那可能情绪会比较不好，会比较欢啊，会希望爸爸妈妈注意到他。可是我倒觉得这个问题都小，比较大的问题是送出去给阿公阿嬷带的那一个。虽然说阿公阿嬷是亲，但是没有爸妈亲啊。对，所以就变成说在那边照顾的阶段，然后他当他回到这个家的时候，第一个是如果说他还小，然后回去就会觉得自己认同感，会觉得好像。第一个是自己好像是被遗弃被不要的，所以我才被送出去给阿公阿嬷。那第二个是我回到家里去，我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调适我这个角色，所以年纪小的话就一定是用脾气嘛，或者是跟哥哥姐姐去抢玩具嘛，也要引起爸妈的注意，然后爸妈可能看到之后会觉得说怎么送去阿公阿嬷那边，怎么教得那么不好啊，但是嘴巴又不敢讲，然后可能久而久之对这个送给阿公阿嬷带的就会心里会有一些疙瘩或者是什么在那边，因为毕竟不是每天相处在一起。反正两种可能嘛，一种就是很护着哥哥姐姐，就是就护着说啊，因为他是从阿公阿嬷那边回来的，那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因为阿公阿嬷都是这样教他，你不要管他。那要不然就是很护着小的，那大的又会觉得很不平衡，就觉得说为什么他阿公阿嬷那边回来你就特别疼他。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我只是举几个例子说有可能会发生的状况。那就像我看到的情况是，给阿公阿嬷带是妹妹嘛，那妹妹回到家之后，那个哥哥可能就是会比较凶，要跟他抢玩具，但是妹妹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也跟他抢。对啊，那我们在那边看会觉得说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怪怪，但又不知道怎么讲起。那说实在我们外人也不知道怎么介入啊，因为其实他们又不是住很远，是住很近，只是说因为工作的关系会觉得说这样子大家比较方便，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 其实在家庭的尤其是心理学的结构里来看，就是每一个人的角色在家里都应该有个位置。 对， 那我是孩子，我往上就是我的父母，再往上就是我的阿公阿嬷。那如果我今天被隔代教养了，但是你们的位置都发挥应该有的功能，问题都还不大。但比较怕的是我被隔代教养了，但我的爸爸妈妈那个位置在我的心里不见了。 对对 对，该管教没管教，该爱我不爱我， 对， 或者是他有一种过度亏欠的过度补偿，那其实都是让那个爸爸妈妈的位置在孩子的身上心里产生了问号。那到底我要听谁的，或者是谁又跟我比较亲近，到底 我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跟我之间的距离，会不会我反而心里觉得阿公阿嬷离我比较近。那这种在儿童心理里面的 置入的他可能更深了，所以你看会有一些举明星好了，有些明星他从小是隔代教养长大的、嗯、他跟他的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他要长大之后花很多的力气修复、嗯、因为那个位置不见了、嗯、然后他心里有很大的依赖可能是爷爷或奶奶、嗯、问题是你爸爸妈妈还是你爸爸妈妈、嗯、那这个心理的修复过程如果我们完全靠一个孩子长大自己修复，其实他要花的时间精神痛苦程度，我觉得各位爸妈在让孩子成为隔代教养的小孩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话，隔代教养它的必要，除非 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资源， 对 对，但隔代教养的确对我们身为爸妈的人是加分的，嗯，但是你别忘了你还有你爸爸妈妈该有的身份， 是 你该做的，你该管的，管也是一种爱哈、嗯、我们上第一集有讲该管的你该说的都不能因为阿公阿嬷可能帮你做了你没做、哦嗯嗯、或者你觉得哎呀，我又不能跟阿公阿嬷的意见相左所以你也没做、嗯、 对， 我觉得那个位置就会在孩子身上整个偏差。 有一种说法不是说法，有一种理论叫做序位法则嘛、嗯、其实也就是在讲这个、嗯、就是说当你有位置放在家族这个谱里面放错位置的时候、嗯、你自己定位都不对了，你都变得不知道我怎么对我爸爸怎么对我妈妈、嗯、甚至于说你之后如果说成家了结婚了、嗯、你有小孩了，你对自己小孩或对自己的伴侣都会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情绪在里面、嗯嗯、然后回头想才知道说啊，原来自己当初放错位置了。 对， 那如果说这个结解开了，你知道自己该放在哪个位置，其实有时候你就莫名其妙的家庭关系就变成会比较和缓一点、嗯、 所以我们今天讲家庭的隔代教养不是说不要跟阿公阿嬷好， 对， 不是也不是不鼓励三代同堂，不是，是当你把教养的该有的父母的角色、嗯、完全放到隔代的阿公阿嬷甚至外公外婆身上的时候、嗯、这个位置就楼就歪了啦，某个程度上。 对对，就像刚才讲的嘛，离婚这个问题、嗯、如果说我跟爸爸、嗯、那妈妈还是要付出她的爱啊，跟妈妈爸爸一样一样付出她的爱，那一样的就是我们送给阿公阿嬷带的时候、嗯、我们父母亲还是要付出相对的关心跟关爱、嗯、这样小孩才能感受到哦，原来我爸妈还是爱我的，而不是说因为你忙所以把我丢给阿公阿嬷带。 对、嗯、那如果真的是因为家庭的变故造成的隔代教养，其实 我真的觉得他不等于这个孩子会坏，但是他的确心里会有一个自己要重新找根的感觉。像我有些同学是因为父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嘛、嗯、他所以只好阿公阿嬷带大、嗯、那当阿公阿嬷对他非常非常的好，他也是个很健康的孩子、嗯、但心里因为他爸妈在他太小就过世了、嗯、所以他心里会有一个问号，就是我不太知道我的爸爸妈妈是在我的生命里是什么角色、嗯、是哪一种爱。他自己成家之后他就会很认真的想会在新的这个婚姻关系里想把自己的那个角色活得更用力、 哦嗯、其实会也会辛苦苦啦， 对，会辛苦，对对，会辛苦， 去找到那一个，找到自己心里面那个爸妈的角色， 对，那个源头， 对， 那个、源头， 辛苦辛苦。 对，那第三款呢，就是哎，这个是我第一份工作在做的事情，性别教育里， 对， 多元家庭。嗯、到底多元家庭尤其是多元成家、嗯、这个议题其实在台湾这几年算是很热门的话题。 对，很热门。 可是你看、哦、我大学毕业，其实这个议题在台湾二三十年都一直在酝酿。 是， 不管同志，从同志的议题到后来的多元成家、嗯、它其实的核心就是同性之间有没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爱，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家、嗯、这其实才是讨论的核心、嗯、因为他之所以被挑战是因为同性嘛。 对，而且法律基本上他也没有这么写嘛，他、嗯、是写一男一女嘛，我记得是、嗯、 对，原始的时候，民法的时候， 对、嗯、所以他其实包含着很多的过程，就包含这个社会进步对于性别这件事的重新看法、嗯、对。那我们讲小一点，多元成家在台湾的法律过之后啊，你有没有朋友多元成家？ 有多元但没成家。 Okay, 我最近有朋友多元而且成家。 哦，真的哦。 嗯，而且 我诚实的说，我其实觉得他们那一对 couple、嗯、比我现在目前认识的很多 couple、嗯、我觉得那个真爱感觉真是太明显了。哦，因为他们其实走了十几年， 得来不易， 非常、嗯、对。然后他们之间彼此也面对过彼此的比如说家庭变故， 对， 谁的爸爸妈妈生病啊过世、嗯嗯、然后就是那个经营的过程跟我们一般情侣走到婚姻里会面对的是一模一样、嗯、那为什么他们后来会选择成家？因为有一次是某一方就生病了，但他们已经相处十多年，他是没有办法签法律文件的、 哦、对 对，这件事对于后来他们当然健康了，就是在那个当下发生这件事，对他们两个有很大的冲击。嗯，对，所以他那时候法律过没多久，他们两个就去成家了。那我会觉得这个议题是这样，就是如果我们回来最原始的家的定义，是给一个爱，给一个安稳的时候，我觉得性别好像又显得没那么重要。 对，如果说以前传统观念当然就是娶妻生子嘛，生子这个观念在以前传统观念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是同性，当然这个东西就没有所谓生子。 哦，不会，这后面还有一个新议题， 领养归，你说领养还是什 么？不一定领养，他还有 解。 对对对，他这个问题可以当然有 很多个角度看嘛。哦，对，但我们如果先提到就是家庭这个概念来讲，它比较容易解决。 现在就是说等于说突破以前的框架， 对， 不一定就是只有那些功能才叫成家嘛，很多那些功能成家了也不幸福啊，那重点是今天法律只是基本保障，但实际上操作面还是在我们自己，但我们会去寻求一个法律上如果能够保障我们的权益，那当然是最好的事情。对，那这方面其实我也只是都是听听报章杂志的新闻说说啊。对，那实际上我并没有说真的去接触到这一块，所以我也还蛮好奇这一块的。 可能因为我一来以前工作的关系，二来就是我诚实说哈，就是因为我念女校嘛， 对， 然后后来到了大学也算是还算开放啦，还算开放，所以总是会认识很多各类的朋友。那同志朋友一直好像在我身边你都没有消失过，对，不管是女的同志或男的同志，然后也会是我很好的朋友，因为同志有一种特质哈，特别明显，就是对人的敏感度特别敏感。我觉得可能因为他们从小可能有一些对待的过程吧，所以他们对人很敏感。相对如果你是他朋友，你就知道他们的温暖跟贴心真是超乎常人啊。在多元成家这个议题里，如果我们先不牵扯到孩子，因为一旦牵扯孩子，我相信很多反对的声音会更明显。 对对， 对吧？可是当他只是成家，他在法律上有权利义务的时候，对于一个愿意相爱让这个家完整的一对伴侣，对我来说啦，我说实话，对我个人的观念来讲，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没有在正常家庭长大过，所以对我来讲没有所谓正常的家庭，所以无论他是单亲家庭，他是隔代教养，他是多元成家，孩子只要在那个环境里是一个充满爱的，给对方式教养的，我都觉得那是家。 但是我觉得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说，当初其实也是有一大部分的人是反对的嘛， 是是是是， 那是因为说可能是小时候生长环境是这样子，可是比如说一般哦，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长大的孩子，其实对于说打破我们原本的概念，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一些恐惧的，因为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在当初会有很多人反对，我觉得也是相对是这个因素啦，那再加上说可能我看到的是那个时候的不管是宣传的方式游行什么的，方向有些人把它带偏了，更加深说这些 人刻板印象， 对，你看吧，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我说实在我当初我也有点这种想法，可是说实在的现在法律就过了，多元成家也成家了，那我觉得也没怎样，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去突破自己的恐惧， 对， 把自己眼光看高看远一点，其实会发现说其实根本不是我们想象那样子， 对啊，对啊，而且因为他毕竟是成家，这次这个是有框架的嘛，就是结婚这件事情，所以你相信我，就是一夫一妻的正常婚姻，好不好？正常婚姻的人不会因为多元成家他就改变我决定换人换别的性别，这个恐惧感本质很多时候是真的是我们对于未知的一个害怕啦， 对对对， 但是每一个婚姻无论它是什么形态，这个家的定义其实在婚姻里面的那些人都要有点共识，要愿意经营，不然真的不是容易的事。我个案做越多越觉得婚姻这个功课真不容易啊，应承 婚姻它不是个开不是个结束， 对， 它是个开始， 对，它绝对不是从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啊， 不是哦，不是哦， 不是哦，是从此以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功课很多、啊。 对，但是我觉得中间除了这个日常生活之外啦，还是要有一些情调啊，或者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放一些幽默感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其实不管是啊，我觉得关系里面都是需要的啦，但是尤其是在婚姻里面，有些人是在外面哇，就是讲话很风趣啊，回到家就是冷冰冰的。对，常常看到这种，我就觉得说，那当初结婚是为什么？ 对 对啊，不就是要幸福的延续吗？而不是幸福的结束吗？ 啊，尤其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用小孩子来看这个家的定义，所以请你用小孩子的角度来看。虽然我们今天是单亲了， 是， 但是那个孩子需要什么？ 对，用他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让这个家还是一个完整的、有爱的、可以让他健康长大的家。 他虽然不是完美，但至少是完整，这个很重要。 对对对 对, 对，好哦，那这一题这个主题我们先谈到这里好了啦。我觉得他可以谈更深，但我们下次切细一点再说。 我们讲两个小时好。 对对对 对, 对，我下次可以找几个做性别运动的或者不同角度的，比如说老师啊，来谈这个话题。 对对对，这可以更专业， 这可以更专业，可以更专业。好 哦, 哦，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尹晨。 好啦，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次再见。 拜拜。